第四十集，两天之后，霍昭林再次约见艾伦，在他的公司 UC 国际的总部，秦称也跟着去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去霍昭林的公司参观。这间公司的规模看着不大，在一栋不太起眼的写字楼里占了两层，但实力不容小觑。秦称或许不太了解，艾伦却对这间低调却又总是出手不凡的公司很有印象。他也同样很惊讶，霍昭林竟然是这间公司的幕后老板。 这是一个秘密，知道的人并不多。 所以我应该觉得荣幸，你竟然告诉了我。 因为霍龙庭的关系，艾伦对霍昭林挺有好感，即使他和秦称的关系让他颇为遗憾。霍昭林给艾伦和秦称介绍了公司明面上的总裁，他的代理人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，与他的母亲算起来是表姐弟的关系。 我们那儿有句话叫做以诚待人，既然我要跟你谈这笔生意，就不会欺骗你。 艾伦冲秦称努了努嘴， 我比较想和你谈。 阿称不是我公司的员工。 可你并没有避讳他，也带着他一起来了。 秦称侧过头，小声与霍昭林耳语， 就我来跟他谈吧，没关系的。 真没关系？ 不就是牺牲一点色相吗？放心。 秦称将霍昭林早已准备好的计划书推到艾伦面前，笑了笑。 事情其实很简单，霍昭林想要从他大哥手里拿回卓灵电子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对象，一起给霍昭钱下套。霍小叔给我们推荐了你，你先看看吧，相信你会对这份计划书感兴趣的。 艾伦挑了挑眉，接过那计划书，随手翻了几页。 腾飞科技，这是你们准备给人下套用的诱饵？ 没错。 事成之后我有什么好处？ 至少十个点的卓灵的股份和腾飞科技的绝对控股权，到时候我们会以腾飞科技的股份跟你手头多的卓灵的股份进行置换，价格绝对能让你满意。 艾伦翻着那份计划书漫不经心道， 你们怎么就笃定对方一定能上钩？腾飞科技真的这么有吸引力？ 你觉得呢？这间公司对你来说有没有吸引力？霍昭前刚刚从卓灵的代理董事长转正，公司股东并不十分信任他，这个时候他迫切需要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，收购腾飞科技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腾飞这两年发展迅猛，拥有的军工生产线也是卓灵一直垂涎的，如果能将之收入囊中，卓灵的事业版图就能拓展到航天科技方面，对霍昭前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诱惑。更重要的是，原本背后扶持这间公司的靠山已经倒了，现在这间公司内部正处于动荡之中，只要我们把饵放出去，不怕霍昭前不上钩。 既然说好了由秦称来谈，霍昭林便没有插嘴，完全的信任他。这大概还是霍昭林第一次看到秦称从容自信的在生意场上与人谈判，跟平时的他很不一样，却格外的迷人。艾伦也不错眼地盯着秦称，心里不由得又一次遗憾，嘴上并不松口。 既然收购这间公司对卓林有这么多的好处，事成后你们为什么又愿意进行股权置换，将之拱手相让？你们不需要为卓林的利益进行考虑吗？ 秦称摇了摇头。 腾飞是一块肥肉，很香很诱人，确实没错，但卓林想要吞下去却并不容易，一个不小心哽住了就会得不偿失。我们只想要卓林，这是霍昭林的念想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 那么如果我也不愿意进行股权置换，只想保留卓灵的股份呢？ 你若是坚持如此也可以，但站在我们的角度说句实话，并不希望又给卓灵引进一个大的外来股东，而你如果有野心想要吞下卓灵，也几乎没有可能，这一点想必我不说你也清楚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你依旧可以保留卓灵的部分股份，但拿出至少一半来进行置换，对你来说绝对是笔划算的买卖。 两人一来一往，艾伦抛出种种问题， 提出近似刻意刁难的要求，秦称都很从容地一一回答，并给出了能让艾伦满意的答案。到最后，艾伦终于笑了， 啊，你比我想象中的更能说会道。不过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没法决定，我还得回去和我父亲商议一下。 没问题，我们等着你的答复。 霍昭林的心情很愉悦，又有些感慨，虽然他依旧不喜欢艾伦看秦称的眼神，但秦称的表现完全没有让他失望，更让他觉得自己以前对他的偏见过了头而懊悔不已。秦称并不知道他心里想的这些，只是在下意识地看向霍昭林的时候，看到他搭在桌边的手翘起大拇指，笑得越加灿烂。霍昭林的肯定比别人百句千句的恭维更让他开心和心满意足。后续的跟进会由霍昭林的代理人进行对接，公司里并没有几个人知道霍昭林的真实身份，所有的事情他都交代给了他的代理人。谈完正经事，霍昭林在公司里安排了一个冷餐会招待艾伦。在霍昭林交代工作时，秦称陪着艾伦先去了餐厅，他们举杯共饮，看着面前笑意盈盈的秦称，艾伦依旧觉得可惜，忍不住道， 你比我想象中更吸引我，只可惜我认识你太晚了。 你这话被霍昭林听到了，他会把你轰出去的，即使你是霍小叔的朋友，也休想他再给你面子。 我们刚刚才谈完生意，他怎么好意思把我赶出去？ 公是公，私是私，这个必须分清楚。 说笑间，交代完工作的霍昭林出现，同样与艾伦碰了碰杯，脸上并无多少过分的热情，寒暄几句，转身去拿盘子，取了几块点心递给秦称。 喏，你中午没吃什么东西，垫垫肚子吧。 秦称接过去，看着霍昭林的双眼里都在放光。他们的互动亲密自然，旁人似乎完全无法融入进去。艾伦在一旁看着，忽然有了一种感悟，秦称确实很迷人，最迷人的是用这种全心全意爱慕的眼神看着霍昭林时，恐怕全世界也只有一个霍昭林能让他如此的迷恋和情难自禁。至于霍昭林，艾伦想着他和亚洲人打交道的也不少，想要跟他做生意的态度上多少都会带上一些奉承和讨好，霍昭林这样公私分明的还当真是头一个，他自有他的高傲，却并不让人讨厌，难怪秦称会看上他。讨了没趣的艾伦默默走去一边拿东西吃，秦称小声提醒霍昭林， 你别总是拿冷脸对着人家，小心真把人气跑了。 我觉得我的态度已经很客气了。 果然他也听到了刚才秦称和艾伦的对话，霍昭林说的是事实，若非他还想和艾伦做生意，就冲对方这么几次三番的想要挖他的墙角打秦称的主意，他没把人赶出去确实已经很客气了。秦称很无奈，又忍不住想笑，霍昭林这么在乎他，他确实很开心。送走艾伦后，秦称又陪着霍昭林在公司多待了一会儿，傍晚时分才从公司里出来。秦称回头看了一眼夕阳笼罩下的写字楼， 唉，等以后你拿到了卓灵，还会管这边的生意吗？ 也许会进行资源整合，也许不会。怎么了？ 我觉得这个城市挺好的，有空我们可以多来这边。 但是没办法，明天我还是得回卓林分公司那边，要不得让人起疑了。 嗯， 虽然这座城市确实挺漂亮，但想到另一个城市里那间充满了霍昭林生活气息的房子，秦称就不觉可惜。大概只要和霍昭林在一起，在哪里都一样。他不再有遗憾，抱住霍昭林的胳膊， 我们回去收拾行李吧。